很大的困难或者是挑战，也必须要 continue to do， 继续坚持做。 而且它有一种in a way that can seem unreasonable， 看起来有一点不理性哈。 对，稍微有一点就是不可理解，就是他为什么这么执着呢？ 对对， 是图啥呢？ 图啥呢？ 是图啥呢？就是完全就是有种没完没了的哈。 所以这个词真的 一点就是不可理解，就是他为什么这么执着呢？ 对对， 是图啥呢？ 图啥呢？ 是图啥呢？就是完全就是有种没完没了的哈。 所以这个词真的蛮好的啊。我们看到的很多伟人也好，或者科学家、工程师，他们那种执着，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是一种痴狂 啊， 那种我们说是 fierce， very fierce， 对不对？ 他就是那 狂热、 专注和狂热。 对， 这个词啊，真的是有 per 这个前缀和 sis 的这个词根赋予了它极其非同寻常的含义。 还真是， 说一个人执着的追求真理，she persisted in her search for the truth。 哎，那这里呢要讲一个重要的搭配哈，这个 persist 它的后面一定要接上介词 in something。 对，没错。 Persist in something， 或者呢是 persist in doing something 都行啊， 因为它是介词嘛。 对，那朋友们，您看这句话当中，他坚持什么事情呢 ？In her search for the truth， 啊，你看对于真理的追求的一种坚持。 哎，这也不错啊。 嗯， 人生要是能够执着的追求真理， 对， 那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可不嘛。这个西方人哈，这个 truth 这个词是非常神圣的， 尤其是在大学教育里面。 对 啊，他们的这个大学教育的目标就是要追求真理。 对，我还看过一个寓言的作品哈，就是说，你说你到一个集市买东西。结果这个集市里面有好多什么啊，卖这个各种罪恶的，卖什么那个的，结果他什么都不买啊。然后集市这个一个就是说，你到底想买什么？结果这个人说 I buy truth， 哦， 我买真理啊。所以真理这个词在西方人的这个心智当中是非常神圣的 啊。同学们说，老师什么是真理呢？那真理很难解释，对不对？真理是一切关于世界，关于人的真正的实相是什么， 还 就是真理， 还真是。 哎，所以我们呀，不是不知道吗？在一生的路途当中，多多少少都要亲近一下 ，search for the truth。 search for the truth。 也可以说生活中，哎，我说这个人啊，他老问个不停。He persisted with his questioning。你看还可以加 with。 还真是。那这个接了 with 以后呢，就表示的是一直做某事啊，就是这种。特别专注于的什么事情？ 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你何必为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没完没了的自责呢？Why do you persist in blaming yourself for what happened？ 老是自责自己是吧？ Persist in doing something， 就刚才驸马讲的这个结构。In doing something， blaming yourself， 自责。对， 所以这个里面你会发现 persist 啊，它既有什么好的含义，有什么不好的含义哈。你看刚才所说的这个，他问个不停，你能感觉到有点烦。 反正我觉得这动作是没停， 没停， 没停。 对，但是你看有的时候呢，又突出这种坚韧、毅力、坚持不懈。 对， 看来啊，我们也需要在上下文当中去客观辩证的去看的这个词儿、 它还有第二层意思，就是 to continue or exist。它有维持、保持和继续存在的意思。 啊、 如果你这个症状继续存在的话，你得去问医生了。If the symptoms persist， 这个 symptoms 啊，表示的意思呢就是症状。所以他说 if the symptoms persist， 如果症状还在持续的话，它就等于 continue， 对不对？ Consult your doctor， 那你就去， consult, 问医生吧， 问大夫呗，对吧？ 大夫怎么回事了哈？ 对对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直播间当中同学们给我们 research 出来的一些关于两个单词 insist 和 persist 的区别。insist 通常是对于意见和主张的一种坚持。而 persist 用于褒义呢，就是指坚持的做某事情，但是更常用于贬义，指不听劝告和顽固坚持。 没错，那表扬一下我们的 Jackie Wu 啊，尤其是这个 insist 啊，其实呢它的后面可以接上 on doing something， 或者呢是接 that 宾语从句，它更多的是强调某种态度、意见、主张的一种坚持。 对，态度，我记得以前我也讲过吧，好像某节课里讲过，就是说我的态度是我选 A 不选 B。 I、 这就是我坚持、 on. 我的原则是什么，我的态度是什么， 嗯， 我的主张是什么。 那如果我只想说我的行为我要一直怎么怎么样，我们还是用 persist 这个词。 对， 嗯， 啊，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今儿下雨了，不出去，不要出门， 嗯， 啊，我坚持要出， 坚持要出， 那我就是 insist、 嗯， 我坚持我的主见 啊，没错没错， 嗯， persist 就不是这个意思。 persist 就是说什么事情啊，就是 做， 驸马每隔一个小时就问一遍说今儿还出去吗， 啊， 每隔一个小时问一遍，这还出息吗？他就 persisted， 不停的，没完没了在那问。 明白了，一个强调态度，一个强调行为。 行为 太好了。 He persisted， 就不停没完没了的在那问。 嗯， 好，讲的够详细了。我们来看下一个词。 嗯，这个词是 perspective。 perspective， 嗯 ，perspective， 咱们 分解啊， 分解一下哈。那朋友们，您看中间有一个五字母词根，就是 S P E C T， 咱们讲过好多遍了。您还记不记得那个观众怎么说 ？spectacular 是不是 啊？为那个目击者 啊，目击者， 啊， 对吧？ 对。 所以你看这个里面，它也有 S P E C T 啊，还有我们说过的什么怀疑啊等等，它都有这个。这个词根的意思就是看，看见的看。 suspect， 对 ，respect， 嗯， 很多的 spect， 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词根， 嗯， 意思就是看，用眼睛看。 哎，金东老师，您发现没有，什么走啊、看呀、拿呀，是不是好多这样的词根？ 长得都挺像的。 对，所以你看，咱们的这个英语的发展也是先从咱们能摸得着的、看得见的、听得见的，哎，先一点点的去发散。词根的变化 有道理， 嗯， 那加上前面的 per 全部看，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看了一个全景， 那就是全景的看，贯穿的看，自始至终的看。 对，所以它不仅仅是一种全景啊，也可以说就是某人对于某事一个全面的了解， 视角。 哎，没错，就这词儿， 态度、观点、思考方法， 嗯。 A particular attitude towards something. 你看，对于某些事情的独到的一种观点。 A way of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或者对于某些事情的一种思考的方式。 现在最流行说全球视角。 啊。 A global perspective. A global perspective. 嗯，一听 per 就有这个很广大的意思啊。 对对对，尤其是很多那种国际财经记者啊，就经常喜欢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纵观一下全球的这个发展哈，啊， 对， 以全球视角来看待中国在全世界的崛起哈，啊， 是，哎，对，强调这个视角就是很广大的， 嗯， 试着以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情。 这个从不同的角度那个介词怎么用呢 ？From different，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啊，用介词 from 就行了哈。 哎， 嗯 ，so try to see the issue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我觉得啊，这句话特好，您一定背下来。我们总说要用一种叫做 critical thinking 这种批判性的思维，所以其中有一点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 嗯 嗯， 对， 是不是？ 对， 嗯， 你看所有的事情，你要是只从一个角度看， 嗯， 那可能就是比较狭隘的。 所以我们中国有句古训哈，叫做兼听 则明，偏听则暗。 则暗，没错， 是的， 就是这个啊。 说一个人啊，出国有出国的经历，在国外的经历呢，使得他能够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 广阔我知道叫做 wide， 那更广阔呢？ 嗯 ，wider， 嗯 ，wider perspective on the problem， 对于这个问题有着一个 wider 更广泛的 perspective， 他的视角。 国外经历叫做 experience abroad。 这里的 abroad 啊，它其实是一个后置定语，修饰前面的这个 experience。 哎，its experience abroad provides a wider perspective on the problem。 那大家注意喽，就是对待什么问题的视角，那个介词一定用 on。啊，刚才咱们学的是 from， 放在前面 ，from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 对不对？ 嗯， 你要是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就是这个 perspective on something 或 somebody。 是的，所以说呀，就是说，但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大家这个吸取的资讯也挺多的了哈，咱们看问题都有很多的角度，是吧？ 嗯， 你看一个事情出来以后，大家各方评论都有，所以能够帮助我们从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来看待一个问题。 对，当然互联网有一种思维就是啥呢？就是它就是舆情有的时候经常会被操纵。 你比如说出一个事情啊，大家首先是一边倒，忽然间有一个人说了另外一个方向，哎，马上你觉得很有道理，你发现那个整个大家的这个 perspective 又逆转到那边去 啊、 哦，所以它有点那个 polarization 那种极端化。 但是、但是多方观点总是好的 啊、中和一下。 对、你看一个硬币还有两面呢， 对， 也不能只看一面，是不是？ 没错， 这个词呢还有一个词义，它是一种客观的判断力。一种呢权衡轻重的能力，这个词就比较重，这种比较理性了，这个词。 对对对对，没错。 判断正确判断力。 对，它本身其实就是一种 a reasonable way, 一种相对比较理性的一种方式去思考。 对。 嗯。 所以说你要理性处理事情，恰当处理事情。 你不要丧失你的正确的判断力，是吧？ 哎，这种正确的判断力就是你的客观判断力。 对。 你那种权衡轻重的能力。 对，没错。 有没有意，是不是一边倒了？ 对。就这种感官性的东西啊，我们不要用 ability, 啊，应该是做东西用那个词。我们说的那种感官性的感觉的，我们用 sense。 你要用你的感官，你要用你的这个什么，理解力去做判断。 对。 所以你的理解力判断力它也是 perspective 这个词。 是，所以我们可以用 a sense of perspective 就可以了。 哎、好。然后呢，这就是我们讲的 PER 的这个前缀哈、四个单词就是很有分量的。 对。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小前缀叫 post。post, 它呢也有两层含义。 对。 第一层。 第一层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哈，表示后面。 后面。 啊，咱们应该学过一个啊，叫战后的。 Post-war, 对， 是那个战争后面的吗？ 对，就是战争发生以后，战争结束了以后那个感觉啊、所以 POST 第一个含义做前缀就是后面的。 哦，我们来看哪些词能够解释它啊？ Postgraduate, 这个词啊，咱们先来组织一下它的这个前缀和词根。中间大家看有一个词是 graduate, 大家应该都认识，表示是什么？ graduate, 毕业呀， 毕业， 学生毕业呀。 哎，对了，或者是，通常啊，大家注意，表示的是本科毕业生。 对 ，graduate, 它通常是本科。 本科。 对，那您想想，本科以后我再念，念完了是啥呀？ 研究生。 对了，研究生啊，所以这词儿特简单啊。首先，它可以表示大学毕业了的，对不对？ 而且也可以表示毕业后的。 哎。第二个含义就是研究生， 他专指研究生。 嗯 ，postgraduate。 对对， 好理解，反正就是本科后面的。 对， 研究生。 其实这个 graduate 啊，这个单词啊，我们也可以，它为什么叫毕业呢？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词根是 grad， 看到了吧？ 看到了。 这个词根表示的是走路的走。 啊表示走啊。 对，所以你想走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你是什么样的人啊？毕业生吧， 对， 啊，还有以前我们学过的，逐渐的怎么说啊 ？graduate， 对不对 ？gradual，、对不对 ？gradually， 哎，所以它基本上都是表示走，那走就慢慢走嘛，全都走完了，那这不就是大学毕业了吗？ 哦，有道理哈、啊。 嗯嗯， 同学们在直播间当中，有个同学说是 post 80s 80后，用的非常好， 哎，特好、这个。 post 就是后面的意思，post 80s 80后 post war 战后的， 嗯， 来看这个词 postpone 啊，金老师，我们先给大家把这个发音强调一下，好不好？ 这个单词啊，您别看它有个t，其实它的发音当中是没有t音的 啊， 它叫 postpone， 而且那个清辅音 要爆破一下、啊， 明白了，做成 bone 浊化，对、postpone， 所以您看这发音，这里面就俩坑。 可是您看这个。Pone 这个短语，这个词跟我们学过吗？ 哎呦，咱们这是老朋友了，是吧？表示放置的意思。 哦，真的？他看着不咋眼熟啊。 那个， 他那么陌生呢？ 是，挺幽默的。 我明白了， 幽默， 就像是那个什么教室里又回来的这些同学一样，似曾相识， 似曾相识。对，那好了，我们会发现这个词当中啊 ，postpone 后面 P-O-N-E 表示的是放。然后前面我们看到是 POST 表示的是这个 后面 就是我不按时放，我往后面一点时间再去放 啊、往后放 啊、不着急了，所以你看是不是有点像推迟 这样的含义。 拖延。 哎，拖延。对对。 老往后放。 对。 放70岁这事儿还没做呢。 对。 往后放。拖延，延迟，延期，缓了。 缓了。 Arrange for an event to take place at a later time or date. 您看看，是让这个事情哈、再往后一点的时间再去 take place, 再去发生。那不就是延迟推延吗？ 好，因为这个词生活中的应用挺多的。好，我们来看几个例句。 好。 这场比赛呢已经是三度延期了。 三度啊，咱都知道就是三次的意思。 啊、别看哈、写了三度哈。 文绉绉的、啊。 文绉绉的其实就是三次、three times. 那么如果说比赛三度延期的话、那比赛应该是被延期吧。 哎，应该是。 被动主动的先。 而且这儿写的是已经，看来应该是一个完成时态。 The game has already been postponed three times. 对，句子很简单啊，这个比赛是 game, 被延期了，所以是 has been postponed three times. 对，一定要记得哈，是被动语态。 哎，被动。 被推迟几次了、就怎么用。日常生活里啊，职场里用的多的、就是那种。咱们开会吧。 啊， 这周了开不了 啊， 咱不得不把这会议呢、推迟到下周举行。 董事长没回北京，开不了， 开不了。啊、所以您说这个既可以说这会被推迟，也可以说咱们主动的推迟这个会。 对，没错没错。那当做主动的时候呢，它这个动词是个及物动词啊，所以咱后面直接就挂上您要推迟的东西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postpone the meeting。 推迟会议了。 好，那这句话大家要背一下。你生活中你不用吗？你得用上吧。 用，经常是。 We will have to.、We will have to postpone the meeting until next week. 那朋友们记住了啊，推迟到下周举行啊。我们从那个中文感觉到，我们用 to 就可以了哈 ，to next week， 对吧？ 英文中不是，英文中是你得直到下周才能进行。 对，好多同学会说，那为啥我不用？to 而用 until 呢？大家记住了啊！如果这个主句当中有否定词或半否定词的时候，后面不能用 to。 有否定词或半否定词的时候，后边不能用 to， 只能用 until。就它的逻辑上是到，但是那个到你就记住了，前面有否定或半否定，不能用 to。 就是 not until。 是的，所以朋友们，您看前面是不是 postpone？找到了吧？ 对呀、 postpone 它推迟是不是就不干什么事情了？ 哦，它哦，您是说它那个词义里面自带否定的含义了？ 对呀、推迟的意思就是先不做呀。 哦，对哦， 明白了吧？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口语当中大家老用错的，只要前面是半否定或否定，后面的到这个字不能用 to。 而且这个半否定是隐藏在 postpone 这个单词中的。 对，没错，就像我们说 to 啊 ，too 啊，主动可以用，被动这否定就不行了吧？ 那他用 till 应该可以、till next week 啊，都可以 until till 都行 ，till 是可以的， 对， 就不用 to 就好了。 对，所以朋友们一定做好笔记，前面的这个 postpone 啊，它是一个半否定词儿。 好的，学会了、 嗯， 这里长了一个重要的姿势啊，我掐指一算，今天已长姿势，已背单词。 真好，嗨，又算了一下是吧？ 这可不是吗？都14:47了，可不是已长姿势了。 对， 节目都进行大半了哈。 是 ，postpone 还可以直接接 doing something。doing something，doing 什么事情呢？ 你比如说推迟啊，建这个新医院 ，postpone building the new hospital。 你看， 它就直接接推迟做某事 啊， 推迟 doing something。 其实啊，也简单，你想啊。前面的这个 postpone 啊，做及物动词，后面挂名词。你后面这个 building 不就是一个 doing 的动名词形式吗？ 是啊，它就是 doing something 啊。 啊，不知道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您听懂了没有？可以打个一告诉我们一下，是吧？ 这肯定听懂，没问题。它的第一层意思就是特别广泛，叫做后面哈，甭管是毕业后、往后放、战后，都是它。 是。 它第二层意思也有。第二，它的第一层意思就是特别广泛，叫做后面哈，甭管是毕业后、往后放、战后，都是它。 是。 它第二层意思也有，第二层意思也是我们生活中 啊 常用的、 这个大家都更熟了。 邮政，邮局咋说？ 邮局就是 post office。 哎，那邮箱呢？ 哎呦，邮箱简单，就是 post box， 就是 post box。 那明信片呢？ postcard， 对，就是邮局给您发的小卡片嘛。 哎，对，这个 您说那是后面的意思吗？它不是后面，它就是邮政相关的。 对，就是说这个单词儿，可是您琢磨一下啊，朋友们，这个为什么它叫邮箱呢？ 为什么呢？ 你想想啊，你把那信放进去了，是不是过一会儿人家才能收到啊？ 哎，对呀、啊， 对吧？但不像我们现在发邮件计时就找到了，所以它可能还是有点那个时间往后拖延。你看，我把东西先放到邮筒里，过了几天以后你才能收到，这不就是邮箱啊、邮局带给我们的这个信息传递的时间模式吗？ 就是它有一种拖延和滞后， 对啊， 是吧？后面的， 对，是吧？所以就是我们总说，哎呦，这词根俩含义八竿子打不着，但您仔细琢磨一下，哎，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多多少少啊，多多少少都还是。但现在您看，城市里哪还用哎邮筒 post box 还有人用吗？哎，我们电台那个跟前就有一邮筒 啊 但我有时候看见那个邮递员还来收邮筒呢， 有的， 说明现在还是有人在写信 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啊，但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可能更多是不是和一种情怀有关系？比如说旅游， 或者是一些什么商业信函之类的 啊，对，因为有的时候可 信用卡账单， 对对，是的，是的，就是有些还必须得是签收的那种，可能比较重要的， 有的 啊啊，对，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不，它慢慢的可能变成一种专业化或者一种高端化，它已经不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普通的东西了。 咱们日常口语里哈，老外问路啊什么的哈。邮局在哪儿啊？ Where is the post office? 邮局，你可以在邮局买邮票。You can buy your stamps at the post office. 您看看，这里的在邮局用介词 at the post office。 对。Post office counter, 邮局的柜台。 柜台就是 counter。 对。说这个人呢是在这个邮政部门工作，注意。邮政部门也是这个单词，但是它的 P 与 O 全部要大写。 哎呦，大家快看看哈，当表示部门的时候，要对于这个 post office 首字母大写。 The post office， 邮政部门。 特别好。另外这个在部门工作呢，我们用介词 for 是比较好一些的。 对，他为谁工作？ 对， He works for the post office。 是的， 他在邮局工作。前面记住了吗？啊，请问邮局怎么走？请问邮局在哪儿？Where is the post office？ 对， 如果你说邮政总局呢？ 总局那就是主要的、首要的呗。 Main post office。 对了 ，main post office 总局。 Where is the main post office？ 邮政总局在哪儿？怎么走？ 对，朋友们把那个总局啊，可以记一记，挺地道的 啊。Main 嘛，主要的。 对。 没别的， 没别的， 没别的。所以你看，凡是跟邮政相关的词，大家还能想到哪些 ？Post、postcard、post office、 post box， 还有什么 ？Post。让大家想想。 可能因为邮局啊，慢慢的离我们生活真的蛮远的啊，还一时想不起来。 但现在邮局也重要，因为你的快递也是寄到邮局啊。 没错没错。 是吧？有些 EMS 也得寄到邮局啊。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啊，邮局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一定要有创新，否则慢慢的就被淘汰，是不是？ 对。刚才让大家想还有什么词，有个同学直接写上说不知道啦，嘻嘻。确实没有别的词了，嘻嘻。 是是是。难为大家了。 难为大家了，你们也是实在哈。 哎呦，今天大家这个送礼物情况也挺踊跃的啊。 啊，严重哈。 啊， 踊不踊跃，反正 最后一个礼物是27分钟以前送的。 27分钟以前。 对啊，你看啊，27分钟以前送的。来吧来吧，咱们刷本礼物吧。 最后来给大家把今天的单词朗读一下啊。 好的。 PER。 表示全部贯穿自始至终。 Perceive。 表示动词感知意识。 Permission。 名词允许许可。 Persist。 动词坚持继续。 Perspective。 做名词远景。 POST 的第一层意思。 表示后面。 Postgraduate。 名词研究生，形容词大学毕业后的。 Postpone。 动词推迟。 Postwar。 形容词战后的。 第二层意思。 表示邮政。 postbox 名词邮箱 postcard 也是名词明信片 post office 邮局 好傅老师给大家把那个 CEIVE 的词根呢还做了两个联想有一个是拿过来 receive 对 receive 不是拿住吗 对 拿回来就是什么接受到了东西 还真是的 接受知识 receive 是拿回来啊从别地儿拿到你这儿来啊 对没错另外呢还为大家补充了一个叫做 deceive deceive 是欺骗的意思那怎么理解呢 你想我从底下偷偷给你掉一包 哦偷偷的拿过来 哎对所以这不就是骗人吗 哦所以那个 DE 它是下面 对这个是咱们在 D 字母的前缀讲过的在什么底下 好的这也是补充的所以像 sieve 这个词根一点都不陌生 没错 因为它太多了意思太多了 对 还有那个 miss 大家也可以总结一下有哪些 离开呀送啊啥的哈 sist 就更多了还有那个 spectSuspect, respect, perspect, 推而广之的记忆能够举一反三。 哎，真是学习最快乐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形成网状举一反三的学习。 是的，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词根词缀背单词课堂就到这里了哈。大家不要忘记哦欢迎大家购买我们的新教材。 口语每天五分钟。 精选。谢谢傅老师的精彩讲解。 谢谢晶晶谢谢大家。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hot and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冬季残奥会项目的一些历史。第一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976年2月21日至2月28日在瑞典的恩施尔兹维克举行，共有16个国家的198名盲人和截肢运动员参赛，比赛设高山滑雪和北欧滑雪两个项目。参赛的16个国家分别是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西德、美国、芬兰、法国、日本、南斯拉夫、挪威、波兰、英国、瑞典、瑞士和乌干达。首届冬季残奥会产生了53枚金牌、46枚银牌和42枚铜牌，共141枚奖牌。西德、瑞士、芬兰分列奖牌榜前三位。接下来请您收听更多有关于第一届冬季残奥会的英文介绍。The 1976 Winter Paralympic Games were the first Winter Paralympics. They were held in Allsportsvik of Sweden from the 21st to 28th of February in 1976. The disabilities included in this Paralympics were blindness and amputees. 16 countries took part with 53 athletes.There were competitions in alpine and Nordic skiing for amputee and visually impaired athletes, and a demonstration event in ice sledge racing.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Alpine, A-L-P-I-N-E, Alpine 是高山的。Alpine skiing 就是高山滑雪。在第一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高山滑雪项目 Alpine Skiing 就是比赛项目之一。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